秦总，雷少。 雷猛从兜里拿出那张契约字据，晃了晃，说道： 你是来拿这个的吧？看清楚了，别被人忽悠了。江哲手上的地，加上姓霍的手上的废工厂，面积不小于5000平方。 刘琴愣了愣，不太可思议地接过了他手里的纸条，然后转身去看看秦锦城。秦锦城冲他点了点头。 去吧，记住我说的话，不可强迫对方。 雷猛嘶了一声，开口道： 这样他们要是不愿意，你就说可以花钱购买，价钱要比市场低3成。实在不愿意，你说低1成也可以。总之，这地我要定了，你一定得帮我拿回来。 他这口气让刘琴懵了一脸，这心想他到底是谁的助理啊？这雷少究竟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跟他说话的呀？他听还是不听啊？刘琴没有付费完，就听见秦锦城开了口： 不错，这地能拿回来最好。 刘琴如被雷劈，只有点头的份儿。 我知道了，秦总还有什么吩咐？ 没了，去吧。 出门的时候，刘琴下意识地又看了雷猛一眼，就见男人冲他摆了摆手说： 我也没吩咐地了，你赶紧去，拖太长时间，我怕江城那小子回过味来就反悔了。 刘琴心里啊，白眼直翻，这位雷少真他喵的自来熟，他刚刚问他了吗？他就自己在那边嘚吧嘚的。秦锦城睨了雷猛一眼： 还有事？ 没了，不过我饿了算不算？ 雷猛没脸没皮地往秦锦城面前凑了凑，他发现这个男人表面上看起来冷漠无情，生人勿近，其实相处下来你会发现他其实特别容易心软，你只需要稍微的示个弱，他都会向你伸出援助之手，而且这人还看不惯以大欺小，以多欺少，是个典型的英雄型的人物。比如他们第一次遇到的时候，比如今天发生的事儿。雷猛心里怀着狡黠的心思，面上挂着温和无害的微笑，一双眼睛软软地看着面前的男人，撒娇没商量。被人这么看着，秦总向来不喜于色的脸莫名的有些发烫，好在他皮肤是那种健康的小麦色，一点点的红晕并不看得太真切，但是耳朵就不同了，耳朵尖儿的红晕想藏都藏不住。在雷猛笑出声前，他果断地转过了身： 下楼去。 干嘛？你书房还是军事重地，不能来了？ 你不是饿了？ 秦总别扭地说道。 哦，早说嘛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胃不太好，所以不能吃太辣太甜太硬的东西，晚餐最好是能喝粥。还有…… 闭嘴，再多说一句我看你也不用吃了。就没见过这么矫情的人，没有一点身在别人屋檐下的自觉性。 雷猛看着男人明显有加快的步子，嘴角压笑压得抽筋儿。 哎呀妈，这男人太有意思了，容易心软又容易害羞，还动不动就冷脸，哼，堪称是国宝级啊。 不撩上一撩都对不起他雷少的这张脸。雷猛从小就知道，只要是用他这张脸去算计人，就没有失败过的时候。虽然他很少这么做，但看在秦锦城肯帮他的份上，他不介意出卖一下色相。而且秦锦城长得不差，高冷禁欲，王者之气无以言表，这当得起他雷少来下功夫的。雷猛的小算盘还没有拨明白，人已经是跟着秦总进了厨房了。说进了厨房也不太恰当，秦总家的这个厨房是开放式的厨房，就在客厅的正中间。 也是到这个时候，雷猛才意识到秦总家好像是没有厨师的。这上回吃饭还是刘秦点的外卖，他该不会是天天都吃外卖吧？扫到这个可能，雷猛瞬间觉得这位秦总的日子比他过得还要惨。 不是吧，这货家里房子这么大，没看到个佣人就算了，怎么连个厨师都没有？ 那个秦锦城，你该不会又让我吃外卖吧？ 委屈你了。 男人扶在冰箱门上的手一顿，冰冷的目光锁定着他的脸问道，那股子冷意大有他敢说出委屈两个字儿，就把他从房间里扔出去的意思。雷蒙可不想有这种待遇，舔了舔嘴角说道， 不是，我好歹是客呀，你不说请我吃山珍海味煮碗面条也行啊，吃外卖算是什么神仙操作啊？ 嗯，有道理，那就煮碗面条吧。 等会儿，他只是打一个比喻，比喻懂不懂？这男人不会是真的要给他煮面条吧？雷少真笑了，秦总正有此意。秦锦城这辈子总共是没有做过几回饭，家里是有厨师的，不过平时呢也不会用这个厨房，这个厨房是用来给秦总糟践的。不过最近呢，厨师有事儿回老家了，得有一个星期了吧，他已经吃外卖吃得想吐了。啊，对了，今天的外卖还没有吃呢，不然呢他也不会好心的要给雷大少煮面吃。雷蒙眼睁睁地看着秦锦城把蛋壳打到了碗里，把胡萝卜切成了三角形，这实在是忍不了了。 那秦总，不好意思我问一句啊，您老真的会做饭吗？ 不会，要不你来。 面对秦总望过来的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雷蒙就像是受到了蛊惑似的伸手接过了他手里的菜刀。等反应过来了，雷蒙不想拿他去切菜，倒想把秦锦城给切了。说实话，雷少也不怎么会做饭，但架不住他天生聪明与时俱进呢、啊。那个什么阴的那个东西啊，哎，就手机架起来呗，边看边做，貌似也不是那么难，看这手法动作是比秦总要强一点。秦锦城默默地退到了一边，把场地留给了雷少，并且是一副敬请期待他的表演的表情，莫名地让雷猛觉得此人很欠抽。他一个来享受的怎么变成了伺候人的了？这谁来告诉他这是为什么呀？震惊归震惊，不乐意归不乐意，但雷猛还是把这一顿饭给做完了。热气腾腾的两碗面条，从外观来看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儿。秦锦城走过来也不客气地端走了属于他的那一碗，拿筷子叼起一根，对，你没看错，就是一根，然后伸出舌头品了一口，特别认真的那种品，细嚼慢咽的不能再细，眉头轻蹙，仿佛是在受什么刑似的，然后又松开，随后又点了点头，十分中肯地说道， 嗯，还行，能吃。 言罢也不管雷猛是什么表情跟反应，便大口地吃起来。他那动作很粗鲁，可看起来又不狼狈难看，反而是赏心悦目，有种独特的阳刚之美，特别有男人味儿，会让你有一种啊，这就是男人的感受。雷蒙本来还想先拍个照，这怎么说都是他雷少爷第一次为别人煮吃的，这得纪念一下呀。这刚摆好两个碗，其中一个就不翼而飞了，他以为是秦锦城饿得等不及了，可一见他拿筷子叼起一根跟试毒一样的动作，心里那叫一个不痛快，这照也不想拍了，连面也不想吃了，气呼呼的端着面往男人对面一坐，放下面碗的时候，因为动作过大，这里面的汤汁儿溅出来不少，其中有几滴还跑到秦总的手背上去了。 男人侧头，动作自然地搓了一下手背。 你要不饿的话就放那儿我吃，别浪费粮食。